咁就頭先你都提起過呢個行李門事件啦。咁啊，而家究竟對即係喺立法會入邊咧，即係就呢個行李門嘅事件有冇討論咧？ 嗯，立法會我而家咪聽日喺內會提出一個用權力及特權法嚟查呢件事咯。 啊， 係啊，本嚟聽日個內會唔使開咁耐嘅，就因為我提呢、這、一個。 哦、 啊，咁聽日個內會就啲人個個有講我呢個題目啊嘛，係咪？咁聽日就即係我嗱，我提咗，但係當然咧，呢個就一定係被否決嘅。被否決，我又可以去大會提。 嗯。 咁但係去大會提咧，佢俾我一定俾我提啦。咁但係投票就 即係 投輸啦。咁但係連提都冇得，提咗之後講都冇得講，因為而家個會期7月18日就完啦。 點解？ 咁你前面嗰啲法律議員提嘅排最後噶嘛？排我哋前。 哦，因為前面塞曬車。 係啦。咁我之前仲有一個特權法係我提噶。 哦。做咩？ 調查呢、這個即係旺角事件啊！ 哦， 有我提噶，嗰、那個係排到最後啊！而家已經係喺個議員議案嗰度，跟其實我有兩個特權法嘅議案噶啦，而家係， 嗯， 係我提噶、 嗯， 有一個就係旺角初一嗰件事啊，咁、 嗯、 就已經擺咗喺個立法會嘅議程裏邊噶啦， 嗯， 咁但係前邊咬住嗰啲係政府啲法案，咁議員提嘅議案係排最後噶嘛，咁、嗯、所以而家我咧就考慮用議事規則91条打尖。嗯，要求打尖， 你去到七月先至提拆過興兵。 係啊，我要求唔係拆過興兵，咁你都係要提噶嘛？你事實上係塞車嘛，係咪？咁、嗯、啊，所以聽日我都會即係嗰個喺內會就被否決㗎啦，跟住就會喺大會提㗎啦，係咪？咁、嗯、就係咁咯。 喂，但係呢個否決咧，其實即係選民會睇到嘅喎。你連一個咁嘅嘢，你啲建制派咁否決，咁、 嗯、 你覺得即係呢個咁嘅做法？呢樣咁嘅行為會唔會九月嘅時候有人會再提醒我哋咧？ 提醒咩啊？ 選舉嘅論壇嘅時候提醒啲選民啊，佢、 哦、 哋不斷去阻止呢啲議員去調查真相咧。 唔係咁啊，咁啊呢個可以講嘅， 不過都冇乜作用啊！即係你成日心口講句，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是、啊，原因就係選民都好善忘嘅。 OK、嗯。咁就到跟住落嚟呢段時間，大家都係講選舉搞選舉噶啦，係咪？呢幾個月都係，即係尤其是個議會咧，你七月中係完啦，咁、嗯那個選舉工程冇理由七月中 先至開始啊嘛， 開始噶嘛，係之前大家要喐噶啦，係、嗯、嘛？咁跟住有啲人又準備點樣告急噶啦嘛，係、 嗯、 嘛？咁所以都無心亂戰噶啦，喺個議會度，係嘛？咁我就我哋自己個睇法就係未來呢兩個月喺個議會裏面都係辯論政府嗰啲法案， 財政預算案啊咁成啊。 財政預算案就到五月中到啦，就要完噶啦，係、嗯、咪？五、嗯、月中最遲五月底啦、啊，因為嗰個唔係拉布嚟嘅，雖然我都提咗百幾個修正案，係咪？咁但係嗰個唔係叫拉布嚟噶嘛？工黨都提咗40几个啦，係咪？咁就，但係嗰個唔算係拉布嚟嘅，因為佢唔係你提幾多，咁佢就 cut 咗呢一部分，跟住咧就將佢分組嚟辯論，個時間係 fix 咗嘅。如果你要 column， 你要點人，咁佢將你點人個時間又扣埋，你明唔明我講嘅？ 知道。 咁你冇負噶，除非你泛民即係想個財政預算案唔過啦。 咁而家講明係。唔會啊嘛， 係咯，唔會啊嘛。咁你泛民又你而家民主黨又表示支持呢一次個財政預算案噶嘛， 支持下， 係嘛？咁佢又夠票過噶嘛，係、嗯、咪？所以唔會唔過噶嘛，係、嗯、咪？咁所以個問題就係、是、你要拉布拉到咩咧？就話 column， 跟住你所有嘅泛民唔出現，咁咪有機會冧咯。好似反歧條例咁，但係呢一個財政預算案，你泛民主派唔會咁樣做啊嘛。你孭唔起啊嘛，跟住九月嘅選舉你點孭得起？ 係 咁啊。所以政治其實有很多考慮嘅，唔係即係每一件事咧，佢有幾個不同的面向，係、 嗯、 嘛？即係唔係鐵板一塊，又唔係非黑即白，係嘛？佢有很多可能噶嘛，係咪？即係今日做嘅嘢唔代表聽日又要繼續咁樣做，係咪？咁而家嗰個所謂財政預算案點解要用咁冗長嘅時間去討論呢？就最初就因為有很多人提出呢個修正案，咁、那個時間咪自然長咯。咁好啦，咁如果你大會主席唔做一啲即係控制嘅話咧，咁你俾咁你無了期咁不斷發言落去，咁咪即係拉布啦，係咪？咁而家佢好嘢啦，我就俾你講，咁但係我分組，係咪？ 第一組的修正案講幾耐，第二組講幾耐，第三組講幾耐，咁夠鐘就投票。 Time management 係啦，咁所以嗰個咧，即係希望大家要了解，呢、這個唔係拉布嚟。呢、這個只是有一個相對比較冗長的辯論時間，就是、大家可以利用呢一個辯論的時間去表達意見，就係咁啦。咁喂，呢一個係一個好的平台，就是你盡量利用呢一個場合，即、就、係、是、跑軍嘅政府嘛。係。咁我過去咪咁咯。你睇講得最多嘢嘅人就是我，你可以查下立法會嘅記錄，喺財政預算案期間發言次數最多、時間最長的就是小弟，係咪？咁就每次都係佢哋好高姿態話我拉布咁啊長毛啦咁啊加埋人力兩個咯咁拉拉條命咩？我成日話佢鳩拉就講呢單啫嘛，因為你一定拉唔到財政署嘅落嚟，咁你只不過通過提出修正案，而喺個全體委員會裏面你可以重複發言，拉長嗰個會議嘅時間。咁而家就唔係你自己做啦，因為連泛民佢都提出嗰啲修正案，佢都係要講嘢嘅，咁所以。曾玉成就去計算個時間就話嗱，我俾你每一組譬如二十個鐘頭，咁咪照計咯，係咪？五組100个钟头你講曬啦啩，係咪？咁幾個會期講曬佢，咪收工咯，兩三個會期講曬佢係嘛？每個會期講幾日噶嘛？禮拜三四五噶嘛，係咪？咁所以上一次舊年佢已經係咁樣安排嘅啦，我已經話呢個已經唔係拉布，因為佢控制咗你嗰個辯論嘅時間，係咪？咁但係就。佢亦都俾你有佢認為足夠嘅時間去辯論，係嘛？咁所以每年到財政預算案二讀，跟住進入呢個全體委員會階段，議員要就修正案發言，咁呢個立法會主席咧，佢都會將佢即係做一個所謂時間管理。佢有時間管理，你就冇得拉布。拉布嘅意思就係你冇辦法做時間管理，咁就係拉布。這個是很清楚的， 除了這個、就是、拉布現象在這個財政預算案裡面終止，其實現在的議員普遍對曾俊華這個人有沒有什麼評價呢？ 你看看今天那個財政預算案，昨天和今天二讀辯論，很多民主派都拆他鞋、 紅人 來的，他有兩，我自己覺得有兩種，即是兩種拆他鞋有兩個原因的，一個呢就是分化，分化他和梁振英，因為有一次譚耀宗就說司長泛民主派的人讚你就只是害你的，是不是他要即是製造你和梁振英的矛盾， 猶大之吻， 是的，即是這個就是喂列寧馬齋當敵人稱讚你的時候你知道你做錯事了，這樣就教訓他了，但是我覺得、曾俊華他不會表態的，你誰說他都是咪咪嘴笑的，今天林大輝就抽足他15分鐘水了已經、你這個財政預算案就其實就是選特首的政綱來的，這些已經屌你，現在你老實說 你梁振英就不是味道的了，很明顯就是這樣了，因為這個就是你潛在最強的對手嘛，他現在民望又是高過你很多，係咪？佢最近喺網誌寫一篇嘢，又令到好多人好受落。講咩叫做香港人？啊，講佢自己嘅遭遇，講佢喺美國幾多年，係咪？佢老豆則移民遲咗，咁佢就可以做香港仔，唔係即係講呢啲嘢，跟住就話嗱，你唔好搞呢啲咩港獨啦，唔好夾硬教條化咩叫香港人啊，咁啊冇意思嘅，香港多元化嘅，講呢樣嘢。嗱，平情而論，撇開呢個政治正確或者立場，呢篇嘢係。比過去嗰啲官方文書係有人性一多嘛，係咪啊？咁就咁咯，咁啲人咪哇，真係 特別喺我呢個叫我梁特首呢一個氣氛底下， 係啦。咁仲有你啊衰緊喎，而家喺度，屌你咩？即係行緊衰運又好，係咪？即係你而家係睇到噶嘛，係咪？當然，其實佢點解會個衰運而家？咁顯著咧，係嘛？頭頭碰著黑咧，因為佢告緊黃毓民啊嘛。屌你老尾，你一決定告黃毓民，你個噩夢就開始啦嘛，你知唔知啊？ 呢個就黃毓民自己講嘅啫。 咁係我自己講，咁事實你睇個時間性就係咁啊嘛。你告鳩我，無撚端端就係告鳩我，掟只杯又冇掟到你。你告我，你真係搞我。 咁即係歷史證明俾大家聽，逢係直接間接有意圖、自覺不自覺搞鳩我嗰啲，都冇下場噶嘛，而家係。 呢个系黄光文自己讲， 唔系呢个又系事实啊嘛！屌你唔使成日强调自己讲，屌你咁你俾我自己要打下飞机得唔得？阿台长系嘛？自觉不自觉，有意图冇意图，屌你咩？直接间接去抹黑打击黄毓民嗰啲人，全部冇下冇下场嘅。咁你梁振英就一告决定告我开始嘅噩梦就开始，噩运开始啦，大佬，系咪啊？呢啲行李门嘅事件系唔应该发生噶嘛？ 是是真的不应该发生， 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来的嘛，这个是屌你咩咁戇鳩呢， 一个稍微有少少常识有少少政治智慧的。 屌我下次见到曾俊华一定同佢讲，我说司长你要多谢我。你现在气势如虹，他日冇逃窮，他加佢告鳩我。一告我一个噩梦即刻开始，噩运又开始。唉，我喺度谂嘅，因为人所以咧，永远就系邪不能胜正。我而家话俾你听，系嘛？屌你咩？你萧若愚话我卑鄙，又话我下流，又话我人渣，用咗呢字眼啦，咁点咧？我又一言不动。屌你谂乜？你死未？等到我死？屌你谂乜？一系讲就讲，快啲退休啦！屌你谂乜嘢？唉，休息一阵。